纸船。 我从不肯忘弃一张纸，总是留着，留着，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，从舟上抛下在海里。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，有的被海浪打湿，粘在船头上。我仍是不灰心的，每天的叠着，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。母亲，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，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，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。万水千山，求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。